圣经新约全书圣经和合本神版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六章。这是林子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林子，中国西安，2008年5月。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六章。第五章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哀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，怜悯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悯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莫想我来要废掉法律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。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又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都要称为大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稀，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我实在告诉你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不可奸淫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挽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入地狱。又有话说，人若休妻，就当给他休书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叫他做淫妇了。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的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背誓，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

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妈门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；不要为身体忧虑，穿什么。生命不胜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。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你们那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必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时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呐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。神还给他这样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，说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第五章到第六章完。Recording by 林子，中国西安，2008年5月。